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63集，名师高徒。黄飞天之所以被称为百足虫死不僵，是因为他全身有两副骨骼，一副是天生的，一副是金刚锻造的。展昭就看到他干瘦胳膊的底部有一条贴近皮肤呈锯齿状凸起的骨头，黄飞天用钢筋铁骨做了护甲，因此他不用兵器，就用自己那两双手做武器。黄飞天的功夫霸道狠厉，另外他那副钢筋铁骨无坚不摧，普通的肉身跟他碰上，基本上不是断手就是断脚，惨不可睹。展昭自然不会硬生生去接他的掌，侧身避开，可就在他避开的同时，身后一个黑影突然上来，抬手一掌接上去，跟黄飞天来了个手肘碰手肘，众人就听到清楚的咔嚓一声。 哇，你什么骨头这么硬啊？ 展昭身后上来的黑衣人一个劲儿甩手腕，陆峰再看，就见上来的是一个高大的黑衣人，可以说有点脾气，也可以说很有霸气，搓着胳膊甩着手。 够硬的。 来人正是赵普。公孙听刚才的咔嚓一声，就知道骨头肯定断了，惊得将小四子一把抛给了子颖，冲上去看赵普的胳膊。小四子就感觉自己在空中咻那么一下，随后被子颖抱住了，眨眨眼，小四子撇嘴，他爹丢他丢得真是毫不犹豫。公孙查看了赵普的胳膊，发现一点事儿都没有，估计就是撞疼了，又捏了捏骨头也没事儿，就有些不解地看他，如果赵普的胳膊没断，那么断的应该是……公孙回头，就听到一声叫唤，只见黄飞天捂着血流不止，锯齿形断铁都戳出来了的断手，不敢置信地看着赵普。 跟老子比骨头硬，切！ 远处山门上，观战的阴侯原本看展昭轻松解决了陆三娘，很是满意，想看看他如何解决掉黄飞天，没想到半路杀出个赵普。 这小子果然天赋异禀。 展昭倒是很不满，赵普怎么抢他的架打？赵普见展昭眯着眼睛做投诉状，就笑了。 还有两个呢，一人一个。 展昭觉得可行。对面薛长东似乎看不下去，一晃肥硕的身躯，冷笑一声：“ 小子，投机取巧，侥幸而已。” 薛长东声如洪钟，展昭和赵普都一挑眉，这人好强的内劲。两人迅速交换了一个眼神：“ 你的，我的。” 不过，两人还没来得及坐地分赃。就见眼前白色身影一闪，没等薛长东靠近，飞起一掌拍于虚空，薛长东微微一愣，就感觉一股劲道穿透身体，随后肚腹处出现了凹陷，后劲反弹，暗道一声糟糕。薛长东赶紧调转内息，收回内劲，猛运气一个马步拿稳，但还是结结实实挨了这一拳。他只觉得肚腹钝痛，气得他牙痒痒，哇哇怪叫。身边司马空看着眼前一个异常俊美的年轻人，隔空一掌就能重伤敌手，再加上这一身的纯白，还有那副漠然于世不理不睬的臭屁态度，也忍不住倒抽了口气。 隔空掌，你是谁？ 展昭和赵普对视，做了个鬼脸。白玉堂来了，看来接下来的架没得打了。白玉堂回头看了两人一眼，淡淡开口：“ 多事。” 展昭和赵普望天。其实白玉堂一早就要下来救那女弟子了， 谁料到展昭和赵普那个争先恐后，还好他下来的早了一步，不然估计天山派的架都要被这两人打去了。薛长东总算是平缓了气息，发现没有伤得太重，就含着怨气和不甘看着白玉堂。 小鬼，你是何人？和天尊什么关系？ 白玉堂看着薛长东微微一皱眉，似乎不满。 问你话呢？ 还是打架吧，不想跟你说话。 为何？ 长得太丑了，爷看不顺眼。 展昭是第一个笑出声的，赵普和公孙神童部第二个，小四子第三个，接着是天山派众弟子。的确，和白玉堂面对面一战，薛长东就像个头陀似的，丑陋不堪。 你肯定是天尊的徒弟。 白玉堂又发了一会儿呆，慢条斯理的开口：“ 声音太难听，少说话。你怎么就没有优点呢？真不信。” 展昭扑完了之后，不忘回头看一眼山门的方向，殷侯摸着下巴。啧啧摇头， 果然是那老鬼教出来的，看着闷闷的，原来嘴巴那么毒啊。哎呀，人不可貌相啊。 陆峰看到白玉堂终于来了，也算长出一口气。天山派剩下的几大高手，还有一班徒子徒孙，都看着白玉堂。众人面面相觑，心情有些复杂。天山派是一盘散沙，谁都知道，当然最知道的还是天山派那些年轻徒弟们。天山派对于练武之人来说是圣地一样的存在，然而众人拼了命挤进来，却发现这是个完全没有什么追求的地方，与梦想相差甚远。天尊是遥在天边的云，见一面的机会可能一生只有一次，掌门人是个和事佬，功夫甚至不如普通门派的长老，几个师兄弟个个离心离德，而且天山派的功夫究竟是什么样，没人知道。内力是醇厚的，外功却散得吓死人，每天练功就是练基本，功夫进步非常慢，瓶颈了也没人指点一下，永远找不到真正前进的路在哪里。很多慕名而来的学徒学了不到半年就纷纷离开了，留下来的人也都在迷茫之中。白玉堂是唯一可以代表天尊的存在，众人都知道他功夫很高，却不知道究竟有多高，而且天山派那浩大的武学典籍之中精髓究竟在哪里，没人知道。展昭和赵普撤后了一步，让出场地让白玉堂解决天山派的大敌。 说起来，天山派的绝技究竟是什么？ 如影随形。 谁会拿轻功做绝技？ 我呀。 你会的多了。 隔空掌刀法。 我也不太懂天山派的功夫究竟是什么样的，不过之前看天山派众多小徒弟练过功，说句实话，除了内力都很纯正之外，真的看不出是同一个门派的。 展昭皱眉，这一点倒是他也一早发现了，而且个个都似乎前路滞涩，没有方向。薛长东和司马空两人站在白玉堂跟前，上下打量这位天尊的高徒，江湖上最神秘的存在之一，他年纪轻轻是怎么成为天尊的得意门生的呢？远处的山门上，殷侯默默站在那里，背着手看着白玉堂站在展昭和赵普跟前，微微皱眉。蓝狐狸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跑来凑热闹了，爬上了山门，站在殷侯身边，看到前边的战局。 公主，说起来，白玉堂这小子不知道究竟什么深浅。 内力是绝对够的，和那老鬼一样，江湖最纯正的内劲儿。不过嘛。 不过什么？ 看他能不能领会天山派武功的精髓。不对，确切地说，看他够不够明白他师父天尊了。如果没领会，那么只是个普通高手，如果领会了， 领会了是什么？ 不是那么好领会的，要读懂天尊的老疯子，就他二十来岁的年纪，太难了。 也不一定啊，小主人还不是把你功夫的精髓都掌握去了。我看白玉堂长了张很聪明的脸。 那怎么一样，昭是我外孙，我从小捧着长大的，每天跟他聊天，天尊那老鬼三棍子都打不出一个闷屁来，跟这个白玉堂差不多，还超级没耐性，我看有些悬，不知道他们两个闷罐子平时是怎么相处的，难道相互毒舌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